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翻嚟啦！第二節大香港早晨，頭先等咗耐啲咧，因為個電腦有啲事咁樣。咁最離譜嘅係咩呢？就是、我哋第一次先至話人哋啲田攞車舊嘅啫。咁咧，而家就輪到 話啲 輪到我哋 冇啊嘛。 係啦，哎，我哋啲機就出咗事，等咗十分鐘有多，咁就唔好意思，抱歉咁樣係啦。咁就 都係掟報紙， 民主黨幫你砌， 結論都係掟報紙。 係啊，唔係啊，頂啊！都唔知點樣道歉好，因為呢排個個道歉啲嗰啲。波里副教授啊，又话好似系啊， 谭耀宗有道歉， 梁振英啊嗰啲又道歉，搞到我都唔知点道歉好咁样。咁啊，第一节尾段就如果睇 live 你睇唔到嘅咁样，听都听唔到，咁点咧？你揾翻重温，我哋就唔重复啦。阿英文讲翻其他外国嘅一啲职业车、重型车嘅一啲嘅驾驶嘅标准咁样，你哋自己揾翻啦。第二节不如直接就落第二样嘢，咁就系讲一啲学童发展，咁就系今日咧明报。嘅頭條即係 A2 啊咁樣， 係 啦，阿湯姆交俾你啦， 交俾我， 我走啦， 入標落去。 其實就有個香港大學醫學院就有項研究，就持續咗五年嘅啦，就追蹤研究嚟嘅。咁係研究啲咩咧？就係、是、研究究竟窮人啊，即係用佢個字眼叫做 窮人， 唔係用佢叫社經。指數社經地位低嘅家庭咧， 窮人咯、 啊，出嚟嘅小朋友係咪差啲嘅咧？ 咁社經地位 係啊，社經地位、啊， 社會經濟地位都係低嘅咁、啊、樣，即係可能有人就係、是、經濟地位低，但係社會地位高嘅。 新聞有冇窮人係社會經濟地位高嘅？ 唔係，有冇窮人係社會地位高？ 啊，社會地位 都應該有嘅，但香港就少 啲。有啊，唔係啊，咪、就係咧。嗱，我唔講香港啦、啊 啊，你都可以咁講。 係啊， 尤其是首領啊。 係啊，係咯、啊，自稱做皇帝咁大膽係喎。 大 唔係啊，譬如咧，唔講香港例子啦，譬如外國嘅例子咧，就係、是就話揾一啲當年嘅演員話、哎，不如出席翻奧斯卡金典禮做嘉賓啦。咁佢梗係一口應承啦，奧斯卡。但係諗咧，佢真係冇錢做禮服嘅，有時就係、是嗯，即係咁樣。咁可能有一啲咯，即係當年叱咤一時嘅，譬如就係話權傾網台天下嘅新界同盟主持咁樣，跟住而家都只不過係唔係話你， 即係講 future 咁樣。 系啊，系啊，系啊，咁样，咁咯，呢啲废话啦。 咁 但系你话有冇有钱但系地位低嘅咁样，咁啊周街都系啦呢啲。 唔系，咁我讲一讲，报一报啲资料啦。咁佢嗰个研究就话，啲细路仔差啲，即系社经地位嚟讲差，出嚟嘅小朋友就差啲。咁差在乜咧？咁佢有几项去计嘅。咁大概就系讲呢个智能发展嘅整体能力。咁就比呢个社经地位高嘅咧，就系、是。低 23% 嘅，咁身體健康程度咧，亦都係低 24%， 正向社交行為咧，又係低 23%。 嗱，呢個你係做緊一個係 K3 嘅學童嘅， 冇錯，五歲至六歲 嚇， 講緊呢個，跟住咧就語言及認知能力，亦都係咧低 25%。跟住最尾嗰個 cat 咧，就喺、是、個溝通能力及基本知識就 16%。咁如果講到八至九歲嘅學童咧，佢就以學校成績去計啦。同埋一啲行為問題啦，就包括咧就依、這個數學成績咧又低 30%， 中文成績咧又低 27%， 咁行為問題咧就係、是、多啲啦，就多 29%， 即 係 社經地位低嘅小家庭出嚟嘅小朋友咧就會多啲行為問題咁解。 即係窮人就衰啲啦。 係啦，咁好啦，咁嗰個咩社經地位究竟實在係咩一回事咧？當然係簡單啲嚟講就係窮啦咁樣。咁佢嗰個計法就係話，我平均家庭月入20,000蚊，咁為之社經地位低啦咁樣。咁如果高社經地位咧，就係65,000咁樣。咁仲有包括就係所謂父母嘅學歷啦咁樣。 咁啊，父母學歷低嗰啲咧就係、是、大多數未持有大學學位咁樣。高嗰啲咧就持有學士或以上嘅學位咁樣啊，跟住咧就工作類別嚟講咧，咁即係所謂一般文職啊、售貨員啊、服務業咧，同埋低技術嘅咧，依啲為之所謂低 啊， 所謂低社經地位家庭。咁高社經地位家庭咧，你人我少講埋先， 冇人嚟先。 跟住咧就喺個工程師啊，同埋公司嘅經理咁之類咁樣，有擁有專業資格嘅人士都為之高社經地位嘅家庭。 林家雄啊， 咁大概就係咁樣一回事啦。咁所以，但係我自己睇就覺得其實依個好阿媽係女人嚟嘅，其實。 你繼續延伸落去嗱，首先就係呢一個係一個嘅追蹤研究啦，即係2011年嘅一個追蹤研究。咁就係邊度做嘅話？ 呢個香港大學醫學院， 醫學院做嘅咁樣，即係李嘉誠喎，係咪啊？李嘉誠醫學院啊嘛， 唔止嘅。 李嘉誠話俾你聽，有錢人係智能發展好啲嘅，我屌喎，你唔嬲？ 你睇下 Richard， 你睇下 Richard， 搞錢人梗係讀書係叻啲㗎啦，咁樣。咁如果唔係做人，做乜要豁達咧？咁樣鬼唔知咩？好啦，咁呢、這個我哋慢慢研究呢個話題。點解咧？因為而家先8:54，第一就係、是、好啦。所以咧，佢話啱啱女人咁唔使傾啦，湯生咁樣，唔係，咁呢個就一個研究，就覺得咧，其實簡單嚟講啊，窮人啦，經濟有困難啦，唔富裕啦，佢、去到唔係，但係佢去到嗰個研究係去到好窮嗰批嘅， 佢都唔 即係家庭收入20,000蚊， 2萬 家庭啊嘛，定係個人啊？ 家庭 收入20,000蚊， 未算係好窮，我覺得有啲再離譜啲嘅喎。 哎呀，你唔好一嚟同我講極端啦、啊，大佬，即係我淨係拉一個平均數。如果家庭收入係20,000低，因為你而家一個人出嚟做嘢揾過10,000蚊係， 即係唔好講咩。你話如果一家三口加個僆仔，唔好講兩個啦，一個僆仔其實都好 唔係 吃力， 唔係，只要你揾幾多錢都吃力㗎啦。阿泰都話自己窮啦，即係嗱呢 阿泰嚟講就 呢個我不能認同啦嚇、你揾20,000咁咧，我而家20,000都揾唔到，咁咧就係、是、我係社工添，我做碩士添，同阿黃浩明一樣，咁咧。而係講緊佢首先佢界嗰條線界到好低，佢、就係攞20,000去做個標準。咁你話你唔好理一家幾多口先，咁你正常家庭係唔好話 ，sorry 唔係正常，普遍家庭係兩口子啦，即係兩個人出嚟工作啦，嚇。咁、你話20,000，咁 average 就每人揾10,000，或者一個揾萬鬆啲，一個揾7,000-8,000，或者一個揾到15,000-16,000，另一個就 part time 咁樣做，咁樣20,000咁就跌到一個佢哋定嘅一個界線，叫做低社經地位家庭窮啦，咁樣嘅介紹，佢掹到好低咯，因為你而家出去打份基層工，可能12,000都有噶嘛， 係 啊， 即係可我離地啊嚇，你話唔係喎，出邊仲有8,000喎，咁出邊 係有 嚇咁樣啦，我2年前打緊7,000+工嘅，咁都會咁樣啦，而佢個延伸就話去到個咁低，因為咧，因為佢嗰個研究嗱，我冇好 detail 睇個研究，都未必冇好 detail 睇呢，唔係我有睇份報紙嘅，咁佢冇講到一啲高少少啦，即係高少少嘅基層，譬如講30,000一家四口，咁又係點樣咧？咪當然啦，大致 嗱 係咪有咁樣延伸咧？唔科學。 唔係佢首先個 pool 係點樣揾出嚟啲人？佢用元朗同香港島去揾。 OK， 跟住咧就揾啲所謂隨機抽咗20間本地嘅幼稚園，跟住裏邊咧邀請咗500多名嘅幼稚園 K3 學生。咁就按佢哋家庭嘅頭先講嘅家長嘅教育程度咧，佢哋工作專業啦，同埋收入等因素嚟分頭先嗰個社經地位。 屌你啊！即係元朗社經地位低啊！ 咁又唔係元朗好多有錢人嘅，咁又咁講。跟住咧就 即係港島社經地位低。 咁佢就依個研究就2011年開始。 佢揾啫， 啊應該好惡。 我住元朗啊，咁我咪社經地位低啊？ 你梗唔係啦， 陳文而家搭車出嚟嘈， 你係好明顯係個中產嚟嘅，你係個。跟住咧就喺2011年開始，咁跟咗頭先講依個研究有5年噶嘛，咁就由啲幼稚園開始，跟住之後去到 小三 啦，咁就再 check 佢哋嗰個所謂嗰個一啲學校成績啊，去到個有冇咩生事嘅問題，所謂行為問題啊，咁所以整個研究係咁樣做出嚟嘅。 OK。咁研究咗啦，咁就研究咗啦，係咯。咁你就話係阿媽係女人啦，咁你嘅說法係點樣咧？ 我覺得係當然啦，即係我 老實講，學術界佢好多時都係做一啲叫做啱係女人嘅嘢，但係係有其價值嘅， 係 一定有，因為你嗰個普遍普遍觀感嚟啫嘛。 所以啱係女人嘅嘢，但係有價值， 有價值。 啲學術界係咁啊， 學術界好多。 聽日你做啫喎， 啊，聽日做， 阿泰咧， 阿泰都做。 OK， 長靜聽，就留意聽日朝頭早 再。我認同，跟住我諗， 咁係佢認同嘅， 我諗佢都做唔少。 係佢啲同事好難講性銷嗰啲。我哋先整陶片， 太煙燻嘅嘢， 咩煙燻啊？ 炒到好大， 講完就撲街，唔講佢，本來好想講嘅，唉，你講你 咁樣，唔係，但係我覺得係有其價值，即係你叫正視一下，究竟事實上係咪咁咧？咁樣，咁但係即係當然啦，你話嗰個，其實我自己對嗰個關於佢嗰啲行為問題，或者佢嗰個所謂。低幾多 percent， 其實佢嗰個點樣定出嚟，我就唔係咪真係咁能夠準確定得到咧？因為佢係跟翻啲咩有個語言測試智能測試叫做CEDI 嘅，咁係一個幼兒智能發展能力嗰啲咁嘅測試咧，去測試頭先講嗰啲問題，正向社交行為啊，身體健康程度咁。我唔知道其實單憑呢啲咁樣嘅測試， 其實身體健康程度啊，或者語言認知能力，譬如佢有份試卷，身體就係同佢做身體檢查，檢查佢可能佢機能係點樣跑得快唔快。 咁 但係乜呢啲可以量度到啊？但係咩叫正向社交行為？即係講粗口咁樣。 正向社交行為就如果 攞出個 post， 你 like 唔 like 啊？咁樣 你 like 唔 like？ 係 ，you like like or no like？You no like，you yes like 咁樣，跟住就自己貼30萬 like。正向，好正向。係 嗰個唔係少，唔係 K3 嘅程度做嘢嚟嘅。 唔係嗱，我覺得咁樣，因為其實一節節目20多分鐘咁樣，如果你走去研究佢呢個調查準唔準確，我覺得有少少嘥氣，因為你都講咗阿媽係女人，咁你即係亦都認同咗佢呢個研究啦，咁樣亦都冇得唔認同，因為呢個係講緊差唔多係有幾多年嘅一個理論咧，40-50年㗎啦嘅一個叫做知識溝嘅理論，knowledge gap 嘅一個理論。咁小弟讀新聞系都有讀過咁樣，咁先唔講呢樣嘢住先，呢個一個正經嘅一個研究課題，先講一個後現代啲嘅研究課題，就係、是、其實我以為你會轉向那個位置，因為湯姆里是會轉向，我以為你會轉向那個位置，就是究竟用這些什麼正向社交啊、身體發展啊、中英數叻不叻，去評定那個人的發展智能發展好不好，這個是可以質疑的、即是說究竟用什麼去評定一個人叻不叻，是值得質疑的，不是值得質疑，而是值得探討的、喂，為什麼你不用他狩獵的能力厲不厲害，煮嘢食能力厲不厲害，即是譬如你打獵打隻炮回來、獵隻打隻炮之前打兔仔、採摘生果、求生技能，為什麼不用這些， 香港沒有這些需要嘛。 OK， 這個需要是怎樣制定出來呢、是哪一個制定香港人可以達到社經地位高的條件呢、那你我直接跳去結論啦。其實一個人叻唔叻，或者點樣界定佢叻唔叻，係邊個界定？只要我想講係有錢人界定噶嘛。咁點解有錢人去界定成唔成功？當然佢有佢嘅競爭力啦。而有錢人要做嘅嘢，包括我都有個小朋友，可能英軍又會生小朋友，湯姆亦都可能會生一個日本小朋友。咁樣講，即係 anyway 啦。都會有，如果你有下一代的時候，你會盡你的能力去令到你都會保護你的小朋友，去令到他生活好。這個亦都是，當然你不會過分保護，令到他成為群腳仔啦咁樣。但你都想俾個好過佢。咁如果你去到李嘉誠咁犀利嘅話，佢直情想定立一個遊戲規則係 serve 我個仔啦。即係如果唔好講啲好衰嘅嘢，即係我梗係想定立一個咁樣嘅遊戲規則，而去定嗱點樣去維持叻同埋智能發展叻咧，就根據我可以做到的嘢咯，根據我做到的嘢，你不可以話頭髮多就代表叻嘅咁樣，咁你對李嘉誠好唔公道。 要識講潮州話， 潮州話咁樣就得啦。 潮教宗 係啦，潮係咁，詹培忠覺得出嚟好， 詹培忠又衝出嚟好啦， 即刻算講到啊咁樣。這個好 key 嘅呢件事，我哋擺埋呢樣嘢先，亦都假設我哋認同一個智能發展嘅認同係咁。好啦，跟住就一個 其實頭先你話點解阿媽理論？有呢個係個知識叫做知識鴻溝嘅理論。你話呢一個嘅研究有冇探討嘅空間或者有冇價值咧？其實係有嘅、嗯，其實有嘅，因為咧我哋又進入一個新嘅時代。如果我哋好籠統計咧，其實我哋經歷咗幾個咧，對於吸收知識或者而家當然啦。你覺得我講得誇張咗？點解你唔用狩獵嘅能力啊？唔用採摘生果嘅能力，或者喺個山洞裏面住嘅能力？咁拉登係點啦？嗰個嘅能力去定義佢叻唔叻？咁當然我哋而家以呢個係誇張啲嘅一個比喻，但係我哋都係發展去到一個發展得好好嘅一個城市啦，即係我哋城市人啦、嗯啊、即係雖然你係元朗嘅城市人啦，你係天水圍嘅城市人啦，咁樣我係八鄉嘅城市人都係咁話啦，咁樣咁你就會有開始經歷咗籠統有幾個時代發展，由70年代開始，大家美國有一啲嘅傳播學家就會研究，就係話，即係佢個假設，佢唔係一個科學論證嚟嘅，佢一個假設就係話，有錢人學嘢係會叻啲同快啲嘅，窮人咧係慢啲同渣啲嘅，佢冇解釋原因嘅，佢一個假設，跟住咧佢就好似做咗類似咁樣明報，即今日講廣大醫學院呢一個咁嘅實驗，最終個測真係咁樣，甚至嗰個 curve 係向上飆得好快嘅，即越有錢咧越勁得多添啊，即係倍數上升咁叻嘅，咁當嗱。但你要明白70年代佢講嘅可能嘅智能發展同而家講嘅唔同啦，咁但係都相類，因為你吸收知識唔同㗎嘛。好啦，跟住從呢一樣嘢，佢就會咁，你又要返轉頭，即係做學術研究㗎嘛，即係你問阿泰啦，呢啲我識鬼咩？我都係睇嘅啫嘛，佢做㗎嘛，咁佢返我仲要係睇 point form 喎，睇返 powerpoint 啫喎，咁呢就會返轉頭研究，就點解會有呢件事發生？好啦，咁研究咁不論係呢份報紙又會講，其實係人都識講噶啦。跟住就算 chat room 啲人都唔係 ，sorry， 我夠貶低聽眾，唔係即係一聽就聽到噶啦、嗯。就係咁有錢人容易啲吸收知識啊嘛。簡單一個例， 所謂容易啲就係佢個環境上啦。 嗱，你以翻以前嘅年代係點樣啊、嗯？我要學一樣嘢，假設我要學地心吸力，咁點啊？我去書局買本書， 嗯、 就叫做地心吸力咁樣，或者我想學假設我想學啊，你譬如俾阿媽鬧你啊，你個人真係冇時間觀念啦，學下啦，點學啊？我買本時間簡史，嗯、即係假設係咁啦。有錢人買本時間簡史，窮人去圖書館借本時間簡史，成本就已經唔同啦、 嗯。 我可以睇書嘅速度咪快好多咯。我買到本書，再叻啲嘅，我請人教我時間簡史。陳志宏博士咁啊，坐喺度開始講啦，咁、嗯、樣神秘之嘢第一節咁，跟住開始講落去。下一張圖即係可以咁講。再有錢唔係，再有錢屌我買間商務俾你啦，亦都可以咁嗱，咁起碼喺速度成本就爭好遠啦、嗯。即嗱，好簡單嘅咋，其實係好簡單嘅嘢。另一樣嘢就係呢個係嗰個知識鴻溝嘅分野。好啦，進入下一個年代，其實我咁樣講得太淺啦，太淺啦。好啦，再下一個年代就係、是、除咗係嗰個叫做知識鴻溝咧，下一個點咧就去到數碼鴻溝啦、嗯。其實就係講緊二千年開始或者九十年代開始就發現啊，屌啊！你有電腦，我有電腦，啊！你部電腦曉上網就勁好多喎、嗯，你得嘅知識係快好多喎，因為個網好多嘢睇，你可以吸收知識，跟住咧就衍生一樣嘢咧，咁唔係喎，窮人冇電腦，咁學嘢咪慢咯，咁嗱呢個世界咧就係、是、有錢人咧製造擘大呢個鴻溝嘅，咁點樣啊？越勁啊，或者越犀利咧，啊交功課揾電腦交先。啲手冊喺電腦睇先，啲窮人咪含撚嗰陣咪即刻，跟住你就會推動就啊唔得，窮嘅，譬如社區中心、學校要夜晚都開放，唔係社區中心夜晚開放啦，學校可唔可以夜晚開放，俾窮家子弟都去用電腦，用都要輪啦，排半個鐘用九個字啦，又唔俾打小朋友齊打交啊，又唔俾剩啊，咁、那個有錢人可以打機啦。又打機都係學習啦，或者佢可以 leisure 啦，咁樣佢有唔同嘅學習，咁再發現，你知道電腦世界好快㗎啦，睇鹹片你就知啦，即係電腦世界咁快的時候，佢擘開嗰個鴻溝咪越擘得越犀利咯。咁呢個就係上十年發生嘅事就係咁，而家冇啦，而家大家都要得到網上嘅知識都唔難啦。咁係咪就等於嗰個嘅鴻溝收窄咗咧？事實又話俾你聽唔係。事實話俾你聽就就算而家嗱，以前獲取知識可以差距好大，就係、是、有錢人買間商務俾你都得、嗯， 窮人去圖書館借，甚至借唔到。喂，幾難借啲書，尤其是城邦論同埋金錢書，唔係扣起啊，好受歡迎啊嘛，但又唔捨得買你翻，唔係咁真係冇錢嘛。咁呢個咁嘅原因，去到今日，喂，你以為攞住部手機可以得到好多知識，實際話俾你聽，唔係喎。就算原來知識而家係免費啦，上網就有啦。咁係乜嘢原因？另外嗱，呢個係第三代，好籠統嘅。我今朝揾少資料，或者常識咁樣睇，上網已經係咁低成本嘅嘢，或者揾本書亦都唔係好高成本嘅嘢，或者而家買本書相對唔係好貴嘅嘢，即都係窮，亦都唔捨得買咁樣。咁點解你仍然發現嗰個智能發展都係有差距，或者有錢人同窮人都係相距得咁遠咧？咁因為其實喺70年代嘅時候咧，有人去反駁呢個知識溝嘅理論，唔係話反駁，佢係話總會解決嘅。當知識紅咁多，即係如果匪語講海量咁多嘅知識，多到你食唔曬，即係 隨手可以攞到。 係啦，即係話當假設我用唔用知識去講啦，我用食物去講啦，如果食物短缺，有錢人食多啲，窮人挨餓。咁有你推出個理論就係唔係？如果當一個地方嘅時候啲食物多到自助餐咁多，最窮嘅人都飽啦。都肥啦，咁樣都肥到我咁樣啦，可以咁咪唔達至個問題咯。呢個以前嘅説法，但係去到五十年，即係四廿幾年之後，發覺唔係喎，我食到放題咁樣咧，都係有人營養不良喎。咁亦都有人開始提出另一個假設，就係梗係啦，你擺曬啲嘢喺度，有啲人集中食曬雪糕啊嘛，佢都係營養不良，佢都係唔飽噶，佢淨係懟汽水啊嘛，咁樣咁亦都開始有人發現就係話，有個別嘅人士咧，就淨係大家都係同一部電腦噶啦，都係咁樣搶啦。當然你可能取得唔好，因為你 update 緊 Windows 10。咁但係你總會 downgrade 翻啦。好啦，咁到你揾知識，佢就發現睇你揾咩啦，開始上網，你睇 DCV 啊、DCY 啊，你係睇 YouTube 啊、睇 TED Talk 啊、睇英文睇中文已經爭好遠啦，定係睇《月時報》同睇《花生台》都爭好遠啦。開始又發現，因為太多資訊，你集中喺某一兩種資訊度，你得到嘅嘢又係有所欠缺。咁呢個又係及後嗰個假設未必好成立，即係嗰個叫做上限，唔知上限效應定上限理論嘅嘢，就又係 fit 唔到，因為就算多啫，睇你點揀。咁呢個亦都有受另一個影響。好啦，咁但係當然啦，做得呢啲咁樣嘅報告，講到尾都係話，社會資源咧好貧乏啊，要支援啲 好多啲基層。 絕對認同，因為呢個世界係咁撲街嘅，有錢人盡量定立一個有錢人嘅規則。即係頭先我講，即如果有錢人個個甩頭髮嘅，佢梗係會話俾你聽，有 頭髮 嘅係 靚仔啦。 係啊，喂，肥點講啊？ 因為定立咗某一啲 喺你著咩衫，或者瘦骨如柴嘅就係窮人，肚滿腸肥嘅就係有錢人，所以你食肥啲咁樣，即係某啲國家可能係咁噶，養肥我老婆顯示我有錢，你都可以有咁樣嘅説法咁樣。好啦，你擺翻譬如一個知識嘅問題喺我哋一定會認同嗱。首先你冇辦法改變呢個，唔好咁講啦。我哋都認同學多啲嘢好，認同嗰個智能發展係好。咁但係有錢人會越嚟越犀利。咁你變咗就係又係嗰句啦，跨代貧窮啦。而我哋係有個責任，如果你係嗰個左傾嘅人士啦，或者我個社工啦，我梗係覺得有責任去運用社會嘅資源，運用政府嘅資源去幫一啲貧困人士啦。但係有時係追到撲街噶嘛，你又寬頻，你又電腦，我就要叫政府買更多呢啲嘢，係咪要咁樣追咧？定係用另一個方法嗱，都算啦。咁但係啱嘅，用更多嘅資源去令到低下階層可以得到更好更多嘅知識，係絕對係政府嘅責任，或者做社會工作係有咁樣嘅責任去提升佢哋去學習嘅資源，令到佢哋學得。 但嗰個位唔係話追翻所謂現在嚟講嘅，譬如你咩珠算啊。 系啦， 嗰個位唔係搞過啲嘢， 有時會走錯位嘅。 即係你起多啲圖書館， 我要 搞多啲流動圖書館，已經係功德無量。 我要貧困人士都要學豎琴嘅，咁嗱又未免太誇張，即係我又覺得咁要學好啲音樂，請探仔得，探仔話我收好貴嘅喎，咁樣咁咪政府資助咯，或者揾啲渣啲嘅老師咯，咁都好啊。咁但我哋要承認。貧困啲可能得到嘅資源會冇咁充足，但係 盡量去拉近個差距，填補都係好事。但係你要承認個現實就係、是，有錢人咧又會又諗一啲嘅方法咧，去拋離翻你班窮人，因為佢要維持佢嘅地位啊嘛。即係嗱，呢個好陰。 唔係，如果你講知識講知識嘅話，我覺得即係譬如你去到一個可以自己吸收知識嘅年紀， 會你一達到嗰個位咧、啊，你就成仙成佛噶啦。 係啊， 咁嗰個就唔關，即係呢個係講小朋友咯。 係啦、啊，即係而家佢 focus 嘅都係below 十歲嘅， 係 係。 喂，但係嗰十個 咁嗰個當然非常重要，當然非常重要。 係啊，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講到去話咩社會資源啊，要點樣搞，就唔係話單單去講咩親子中心啊。搞多啲親子活動俾佢哋，即叫做有種方向。睇到報道嗰啲學者啊之類嗰啲，就會有種方向講嘅就係，喂，佢哋應該社會投放多啲資源去俾依啲所謂低層嘅人士，或者叫佢哋個字眼叫做低社會地位嘅家庭，係追趕到高社會地位能夠做到嘅嘢。佢哋嗰個方向似係依種。喂，咁依個係有得戇鳩噶嘛？其實，因為講真的，即係你話資本主義社會，你冇撚得講嘅有時。你一年係可以去到兩次旅行，你就係可以去到兩次旅行。你唔得，你就係唔得。咁你坐過飛機，你去過外國，係嗰個經驗體驗，你冇就係冇，因為呢啲係需要錢買翻嚟噶嘛。 嗯， 呢啲係需要噶嘛。咁好啊，你冇得去追趕嗰個方向噶嘛。你反而如果你話社會投放資源，你係頭先講啦，你多啲圖書館啦，喂多啲波地啦，即係你搞翻啲。叫做我哋正常人係即係叫做 係 僆仔可以身心發展提供嘅場所，提供呢啲平台俾佢哋去做。 嗱，其實你個說法係啱嘅，但係咧十年前就咁講係啱嘅，我會覺得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我而家係比較得閒去周街走嘅人嚟嘅，咁咧我都會去圖書館，即係。嗱，你會覺得去圖書館真係好驚訝，因為大家真係冇乜人去圖書館嘅。我會圖書館，因為我有時咧，我想揾一啲舊書咧，係而家書局都冇嘅書。 同埋你會唔會同四 B 去？ 唔會，四 B 未睇書， 未去到， 唔係都會去睇兒童書，但你知我冇乜耐性，佢老母教啦呢啲咁樣，我自己有我嘅生活咧，我浪子嚟噶嘛，咁咧就都會去圖書館啦。你話波地啦，一啲嘅中心啦，一啲總之就算喂。你睇我哋社區會堂，我哋社區會堂都好靚啦。我哋尋日美圖秀秀慈雲山嗰個社區會堂好靚啦。其實社會設施咧係有，你唔可以話齊全好完備好多，因為大家 book 場都唔係咁容易 book。佢打羽毛球嗰陣，我啊想嗰個咩健身簡介會啊，成日都報唔到名啊，麻鬼煩。我想做 我知你講乜嘢， 講個大 超難報名。 係啊係啊，咁都叫有，咁係咪用得好唔好？即未必好好咁。另一樣嘢要去到今日呢個年代，喂大佬啊，個圖書館就喺度啦，社會設施就真係喺度啦，細路仔又喺度，個父母唔喺度啊嘛， 時間喺度， 親子時間喎，喂咁啊真係搞標準工時啦，或者究竟香港個環境適唔有冇辦法處理到就係、是、喂，其實可唔可以一個人養家啊？另一個屋企即係不論係父或者母可以照顧到屋企啊？呢個先係最好嘅親子，即係時間係真係時間啊嘛！成日咧早十年八年咧嗰啲死偽中產咧話，quantity time 緊要過 quality time， 撲你個街咧！你做愛咁樣講啊，雖然係一分鐘，但係嗰一分鐘嘅打裝力係真係好 quality 嘅咁樣，你老婆屌！兜枕就掉死你啦！系啊，唔系讲个人经验啊，即系咁样啊嘛。咁因为我实在见到而家，譬如一啲系新装修，其实新装修几期咧，七八十年代起飞搞社会设施，而家四十年开始准备装，尤其是譬如我睇譬如富山啊，即系近我屋企嗰啲啊，富山啊，黄大仙，咁你嗰几十年咧开始慢翻新咧，近十年翻新好靓噶，冇人咯。或者係一啲退休阿叔咁樣喺度，即係唔係退休阿叔唔啱，即係你仍然有充，仍然可以有好多嘅使用空間喺度。有冇人去咧？冇，大家都忙，又要珠心算，又要硬筆書法，又要學 Phonics， 又要學 Cambridge 嗰啲嘢，又要跳舞又成，都唔得人用。當然嗰啲有錢人嘅玩意啦。 唔係你頭先講嗰個所謂嗰個工時， 大家都忙， 工時問題 咧。工時係唔係嗰個工時係包含埋小朋友添啊？ 我黐緊咗線。 功課時數啊！ 啱啊，你講得啊！唔係，但係個狀況係我話你你頭先提過話， 哇，係咪可以一個人即係家長父或母由佢嚟全職照顧屋企？ 以前係可以㗎。 唔係，其實我覺得 老豆揸巴士就養全家㗎啦。 我覺得 未必全家唔係兩個，係五個。 係啊， 唔係，我覺得未必係講緊單個。 仲可以有錢淨去補 Oscar 媽添啊！ 我自己會贊成兩個都出去做嘢嘅。 吓， 因为危险嘅，其实我自己觉得成一个人，如果真系全职嘅家庭，好难完全去，又好容易断。 睇社会气氛系点嘅啫。 呢个系会，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讲工时嗰样嘢，咁喂，你可以将佢 limit 咗，譬如你八个钟，甚至乎即系 哦系噶， 因为当你 limit 咗八个钟之后，咁你自然职位要多啲噶啦嘛，咁你咪 part time 多啲咯，咁你 part time 多啲咯，咁你咪可以可能个父亲做 part time， 母亲做全职咯。 是不是？其實現在的人上班上六個小時就算了，即假設不可以上 Yahoo 拍賣和淘寶和聽網台的話，上六個小時很高效率，剩下的時間不是聽國立大台和做其他東西，其實最有效率，只要你現在上班12個小時，你有六個小時在聽網台，剩下的時間在打機和 Yahoo 必夜必波鞋和淘寶淘賣那些夾啊夾夾啊那些咁嘅鉛筆跑咁樣拋圖嚟曬。 我仲想講樣咧，就係話關於頭先講話嗰啲即係社會資源咧，你話我搞多啲圖書館，搞多啲波底之類嘅嘢咧。 嚇！ 仲有譬如你喂講真，譬如 即係而家球場冇乜人打波。 唔係，我想講咧，熱血少年軍依類型嘅東西咧。是應該多啲搞， 我哋啊，係熱血公民啊，係反而做咗真係一個部落模式，一個社區啊。我想即係我第四留翻第四次講，因為冇咩講咁啊。即係嗰個建立社區嘅力量咧，根本就喺我哋呢一度。但係而家三十分鐘，這個留翻第四節講。我哋第三節係講屎啊屎啊！ 翻嚟你就知，翻嚟你就知。 好，休息一陣。